技术。 Oh no， 就不退出，在我面前像个植物。你就哭 ，Oh yeah， 不要拘束，难道说快乐要说明书？不能说不 ，Oh no， 说不结束，让表情左右加倍输出。要装作酷 ，Oh yeah， 会不一样，哪里是想太多的笨，太久的天生没时差。爱是个无言的念头，要接受或放走 ，Yes or No。 夏天，忧伤并没有好一些，开车行驶在公路，起路边又离开自己的感觉，唱不完一首歌，还剩下黑眼圈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再没准到黑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温暖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，爱情进入永远。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小心一绝，温暖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隔断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。唱不完一首歌，剩下黑眼圈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在美中摇曳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，爱情进入永远。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温暖中有种热